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本周十首推荐新歌，他们的位次到底如何呢？那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的第40位，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进榜新歌，由素涵带来这样一首《梦境》。而说到这样一首歌曲，在立意上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因为它是由科幻小说家陈秋凡结合 AI 技术作词，融合了征集到的将飞向太空的地球声音留言，表达出了探究宇宙的一种勇气。 命运在融化，监狱在哭泣，梦魇被下旋，压是人类文明死者的极品，分割的心灵，总有一种希望能将这个地球的唤醒。无言天气星空的传法，传递讯息，出现引擎，摆脱地心引力，黑洞眼睛严格的重新超越光年距离，将天外来宾 点燃理想，冲出大气，孩子用火把照亮黑暗森林，逃逸速度变轨航行，有个身影在太空旋转不停，那是梦的透镜，让你看清宇宙无边无际，人类在摇篮里咿呀学语，黑色是被降临，智慧在升级，锁定航向伴你前行，眼神永远坚定，直到是 39位。 我们在一路上慢慢哼唱，就算是再小心也会受伤，不要把沉默当说谎，不要总是想得太多，害怕什么输不起的执着，世界太疯狂，别胡思乱想，未来到底怎样，承诺越来越荒唐，请问 38位。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这是来自五月天这样一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40位，本周上升两个位次来到第38位，而第39位则是一首进榜新歌。这首歌曲来自于旺姆所演唱的《世界太疯狂》。作为一名藏族歌手，旺姆的歌曲除了有非常民族的一面之外，也有像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的潮流电音的风格。那这首《世界太疯狂》也是他在今年的这样的一首最新单曲，而本周第40位进榜新歌由素涵所带来的《梦境》，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已经进榜两周，来自于廖俊涛的《车站》。 永远，永远有多远？大概就在眼前。思念，思念。穿多远才能听得见？衷心的祝愿，这趟车晚点多留些时间拍照片。这旅程太远，再见就不能再见。火车车开满点，衷心的祝愿，这趟车晚点多留些时间拍照片。这旅程太远。

一瞬间跌落，失去所有，失去所有。 这首《忽然》由韦礼安作词作曲并演唱。 失去所有，失去所有。 韦礼安投入了十足的感情，那这首歌曲也真的是伤感十足。忽然，进榜四周，本周来到第35位。36位呢是一首北京小曲儿，这是由高晓攀所带来的《休息红》。那这首歌呢也是新歌进榜，停留在第36位。歌曲描述了皓月当空独盼君归的一种思念之情。而本周第37位是廖俊涛创作并带来的《车站》，也来自于他最新专辑《石缝里的情书》当中的一首歌曲。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 OST 来自于郭靖的演唱，叫做《那年的字里行间》，也是电视剧《上游》当中的原声歌曲。 朋友们都听说我对你的不舍，我想也没那么苦涩。看着你的只字片语，试着让它过去，成全了寂寞。那年的字里行间，想念变成夏天，一遍又一遍，我写我的心。 33位呢？ 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那些一起冒险冲破的极限，回想昨天，但可别忘了继续往前。但愿我们重聚的那天，依然发现默契如一不变。爱怎么表现就怎样，不管别人眼光，自己当自己的评判，把生活当秀来玩。 见。回想昨天，庆幸我们彼此结了缘，曾经为青春留下辉煌诗篇。回到今天，尽管不同空间或地点，不远不过抽一点时间。当年都说好一定要再见，就约好我们老地方见。 第三十二位。 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会给你答案。看着你沉默的很汹涌，那瞬间更渴望你会懂，所以才很安静很温柔，记得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我也会给你答案，等物换星移后，盼望你繁星中认出我。 非常会细腻的处理情感的拉拉徐佳莹，这首《最远的远方》也是来自于《说再见》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那这首歌曲呢，进榜七周，上周停留在第十四位，也是进榜以来最好的成绩。本周来到第三十二位，第三十二位，本周的三十三位是来自于张杰《仿佛昨天》。那这也是他最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一首歌曲，由张启才作词，也是他本人第一次发表歌词，黄韵仁作曲。那这首歌呢，也是专门为刚毕业的学生，还有离校多年的学子，为他们来创作的这样一首歌曲。本周第三十四位，郭靖这样一首《那年的字里行间》。2021年第三十四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三十一位。这首歌曲进榜五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听到这首歌曲，你也会不由自主的高呼加油。

上很多人，他们想要找到幸福，他们想要去流浪。春夜是个跑吧，最适合逃亡。去吧，春天这个季节，去你想去的地方，去爱你想爱的人。多好的春暖花开，多好的艳阳高高照。我想春天这个季节最适合去逃亡。嗯，不对，是春天的夜色让人想去流浪。我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随之而来，我们一起去找寻它，然后迎接它，好吗？ 总是让人想象，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运莹创作并演唱的《夜色让人思考》。那这首歌曲呢，进榜三周，上周停留在第十八位，本周来到第二十八位。本周第二十九位是曹轩宾所演唱的《亲爱的远行》。那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是王远行，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上游》当中的一首插曲。本周第三十位，李荣浩这首浓浓复古港乐风味的《纵横四海》。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这首歌曲进榜八周，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也是电影《中国医生》当中的插曲，由刘卓辉作词，陈光荣作曲，毛不易所演唱的《甘心替代你》。 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满城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人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替代你。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我是真的甘心。 6位， 你呼啸而过，消磨了几段光阴，在人群中穿梭，忽远忽近。我太钟情，不怪你，就让你的孤影在我的青春时。 索，眼泪越轻，岁月薄情不够幸运，我却不能抹去你留下的美名。你呼啸而过，消磨了几段光阴，在人群中穿梭，你留给我的失落都如此温柔。 Number 第二十五位， 我的名字是哪 首超长的歌名，这首《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这首歌曲也是王源根据自己的制作人好友的故事创作的一首歌。在情窦初开的少年时期，也许暗中喜欢的那个女孩的名字是你想要得到的最大的一个秘密。那这首歌曲新歌进榜本周第25位，26位是有长进所带来的《署名》，27位毛不易这首《甘心替代你》。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由栾杰作词、谭旋作曲、林志炫所演唱的这首《如许》。 如许，我愿肆意成全你手的下意。如许，我负时光推移你的记忆。青山竹林几无盘云，只一方天地。一坛长饮喧嚣风雨，如许我携星云涟漪听你道期许，如许我同心思成名你的坚定，年少桀骜的

缺席，一分来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真还得起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谢我能遇见你。 唱这首《奉陪到底》由刘德华自己来作词，真的是特别有资格来唱这样一首歌曲，因为他已经个人出道40年了。那这首歌呢，进榜5周，最好位次是第2名，上周停留在第10位，本周来到第22位。23位这首新歌进榜，由萧敬腾作曲并演唱的《已读不回就是我》。那这首歌呢，有非常浓厚的80年代的流行歌曲的味道，唱起来也是非常的持放和轻松惬意，当中还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吉他 solo 的部分，也是萧敬腾自己来弹奏的。那本周第24位是进榜4周，由林志炫所带来的《如许》，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这首歌曲上周停留在第3名，进榜6周，李霄云创作并带来的《你呀，我呀》。这首《你呀我呀》也来自于他最新专辑《浪漫病》当中。如果说你我可以打破隔阂，打破边界，彼此平等，该有多好呀。 还有。

中国歌曲排行榜。 融合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接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 Top 20前20位歌曲的揭晓当中。那本周第20位这首歌曲进榜2周，也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扫黑风暴》的片尾主题曲，由盖周岩演唱这首《理想》。 现实被捆绑着不停下坠，旁人的言语让我无所谓，真相被埋葬谁能够体会？证明的道路被我们打碎，破开理想的誓言扬天，看不清人性的每一面，牺牲又升起了泪呀眼，挡住了这世界没衰。 害怕情绪上升，你却脱了甲，别让孩子听见内心的挣扎，努力挣脱便是转身的泪望，别太想别迷茫，期待着交，别成为空想，戴上勋章绝不投降，这故事怎可能会被遗忘，不再需要欲盖弥彰，压低了姿态去寻找方向，不再隐藏，人生坦荡，每一次呐喊都激起了千层海浪。 理想可以飞翔，思想致命方向，希望之光融化冷冰， 思想致命方向，理想张开翅膀。 Number 第19位， 露珠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只有留的自由到底。 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 18位， 月无光灯也许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古，无风起微澜。 声相伴，白云巫山和一曲婉转，闲看天色暮，深人间无数纷扰都不管。 张靓颖所演唱的《无望》也是《魔道祖师》动画完结篇的主题曲，进榜三周，本周第十八位。 堂前燕子去远，路迢客之帆，青龙衔去中年，故人何首欢，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离散，尘埃落定一生也贪欢，酒意斟地青山，听舟月向晚，芳草暗起云烟，世外闲悠然，谁恨地前尘散，轮回都看淡，曾经旧梦千金也不还，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深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万千，换余生相伴，白云巫山和一曲婉转，闲看天色暮，深人间无数纷扰都不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万千，换余生相伴，白云巫山和一曲婉转，闲看天色暮，深人间无数不管。 张靓颖这样一首《无望》进榜三周，最好位次是亚军头衔，本周第十八位。第十九位则是李荣浩和周杰伦共同对唱的这样一首《默》，那他们的对唱方式呢是隔空对唱。这首由隐约作词、钱雷作曲、那英首唱的《默》，这一次呢经过二人的合作，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最好位次是第三名，本周来到第十九位。而第二十位则是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三十七位，本周大幅度的上升了十七个位次，这是由周延所带来的《理想》。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新歌进榜，由徐子蔚所带来的《北极的企鹅》。我们知道企鹅生活在南极，那这首歌名用北极的企鹅也是想来描述那些爱情当中并不存在的幻境。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陈义中作词、韦礼安作曲、徐子蔚所演唱的《北极的企鹅》。 朋友的关心、好奇或质疑，早学会留在风里。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穿上你帮我买的大衣，想起你告诉我，企鹅也曾生活在北极，证明你无存在的回忆是否还在这里，等待着白色冰封的冬季过去。在

这首《秘密》由李汪哲作词，王鹤棋作曲，曲贝尔旗下的歌手曹阳所演唱。有着音乐剧演员身份的曹阳表达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呢，也将神秘和诡异都完整地呈现出来了。而这首《秘密》也是悬疑网络剧《灵魂摆渡南洋传说》当中的主题曲。本周第十六位是雨飞门的主唱蒋凡这首《关》，第十七位新歌进榜徐子蔚所带来的《北极的企鹅》。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14位，成军一年的熊猫糖这首 The One。 三位 只能。 二位。 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却只能搁浅一往直前，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浪。我是多希望你身旁能有个最贴心的陪伴，可以代替我陪你一起飞翔。我只好假装去说谎，去流浪很幸福的模样，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进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今天，多想留住时间。这一刻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才走远，只剩下我怀念。 这么多年过去了，金海心依然保有这样清亮的嗓音。反方向流浪这首歌曲进榜四周，上周停留在第六位，本周来到第十二位。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上游》的主题推广曲，而本周第十三位水果星球带来的湖，第十四位是熊猫糖所带来的 The One。 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一位。这首歌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十三位，本周继续上升了两个位次。小韩作词，钟婉云作曲，张杰所演唱这首《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 分手的仪式，才各有各的说辞，分手的意思，爱从微笑开始，到疏离多时，说话都奢侈，生活琐事，理智停止。你我感情从真实到不为人知，对反复几次收拾深陷的伤势，需要过一阵子甚至一辈子才真的没事，回避彼此是一种仁慈。然后我们成了想成却再过场，丢了纯真，然后我们成了有为的大人，条件是那哭也无声，繁华的城夜色好深。

坚强，数着流星降落你肩膀，而我一直陪伴在你身旁。 第八位， 云徘徊，骤雨拆，斑驳了等待，是一梦为谁来，心是个烟台，我难挨，心烧开，感念的依赖，痛煎熬，深尽这苦海，可为你一跃而下，染红我忍痛的爱，江山滚滚浮华，刀剑如麻，射尽是尘埃，故事如飞燕菊花，趁乱箭乱雪飞沙，借牵挂 张碧晨这首《如故》来自于电视剧《周生如故》的人物主题曲。这首《如故》由吴建中作词，陆虎作曲，本周第八位。本周第九名是一首新歌进榜，由周深所带来的《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乔家的儿女》的主题曲，表达出了希望和温暖，也唱出了平凡生活烟火人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而本周第十位新歌进榜，彭佳慧这首《满山的花》，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电视剧《扫黑风暴》当中这样一首歌曲，由郑云龙所演唱的《守护》，这首歌是宋青松、李悦、董颖达共同作词，董颖达作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守护》。 天空多辽阔，就有多少寄托，大地多坚实，就有多少承诺，用爱收获，平安说过，用心守护幸福的轮廓，天空蔚蓝，不再污浊，与人心温暖，不再冷漠，愿并肩奔跑，不再失落，盼希望闪烁，不再沉默， 少寄托，大地多坚实就有多少承诺，用爱生活平安说过，用心守护幸福的轮廓。 Number 第六位， 我要出发，我 是来自于成军快20年的波兰童话这首 OK 出发，进榜三周，本周第六位。 Number 第五位。 寒光温暖，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给彼此那一些承诺完成的差不多，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唱出了平常人甜蜜的生活愿望，我们好好的， 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这是李荣浩第七张个人专辑的第二波日常浪漫主打歌曲《我们好好的》，新歌进榜本周第五位，2021年第34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为此来到第四名。水木年华这首《坦白书》。 我所有的英雄气概，都来自心中的软弱。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我所有的英雄气概都 慈悲，我所有的真正有慈，当你心中充满了疑惑，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 Number 第三位， 一面是温柔的花帽，一面是霸道的强盗，他们还不懂得全貌，我接受就好，肩膀写成你的依靠，背影碎成我的路标，偶尔无聊互相去闹，是平凡的美好，看那看着人潮，唯有穿在我怀里的你的撒娇，我决定要宠坏你，看你还想往哪里奔逃，紧紧地抱着你，用幸福的拳头牢牢地拢着你，用幸福的圈套。 Number 第二位， 忍耐无比漫长的夜晚，千万个梦能不能填满了它，深深期待能让月光照进来，还有星星亮起来，不做噩梦的小孩，伴着清风安心走向未来，当然不能忘记你我深深的爱，去忍耐，忍耐无比煎熬的等待，还有忍耐衰老的越来越快，痴心不改。 拥有这样一首就是浪漫的深丁小夜曲，来自于李健的演唱，由李健作词，崔万平作曲，也是他的最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的一首歌曲。 一切好起来，那些迷雾快散开，自由奔跑的小孩，伴着欢笑时间重获停来， 李健这首《深丁小夜曲》本周第二位，而本周第三名则是一首新歌进榜，张杰所带来的《看那看》，第四名是水木年华的《坦白书》。2021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这首《踢馆歌》由张靓颖所演唱，《最可爱的人》空降冠军，这也是抗美援朝电影《长津湖》的宣传主题曲，由青燕作词，刘兆伦作曲，